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回去的路上，他鬼使神差地再度翻开档案夹，想确认一下时间。这回翻开时，率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姓名栏。姓名楼影。季作山动作一顿，楼影楼，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，池先生曾跟他提过有一个叫楼哥的人对他来说很重要，但是他没有机会再细想下去了。一阵强悍到匪夷所思的头痛猛然袭来，几乎要把他用精神力凝成的人形当场击打成碎片。他支持不住，当场单膝跪地，直接将整块地砖砸松。警报器呜呜地运转起来，满室四壁皆转为刺目的鲜红，刺得人眼皮直跳。被发现了。季佐山强忍头痛试图站起身来，双脚却如负千钧，意识也行将溃散。他把牙齿咬出了血腥味，浑身乱抖，手上握着的档案也在发颤。不行，必须要把档案放回去。一个入侵者手里拿着061的档案，一旦被抓住，自己还好脱身，六老师要怎么办呢？站起来，快！然而力不从心啊，头痛欲裂，脑浆沸腾，显然是有防御系统在释放具有针对性的超音波了，绝不能再耽搁下去了。季作山双眼一点点染上红印，一手扶上临近的档案架，在铁架上留下一个可怖的掌印后，他闷哼一声，将架子一把掀翻。架子多米诺骨牌似的一层层倒下，档案纷纷从架子上滑落。季作山一扬手，把061的档案抛至其原先所在的架子附近，身形旋即消失。几乎在他消失的下一瞬，墙壁上便乍然睁开一双紫色的眼瞳，那只独眼冷冷地环顾着乱作一团的档案室，满地狼藉，却独不见捣乱的人影。对池小池来说，季作山是悄无声息地断了线的。之前他一直乖乖听自己说话，因此等到发现对方再无回应时，池小池也并不多么惊讶。这都是次元长途电话了，信号不好也是正常。他挂了通讯不久，061的声音便再度在他脑中响起。 久等了。 池小池转头一看，床头柜上已经摆了满满一盘切好的鲜橙，061还拿多余的橙子皮雕了两只小蛙，憨态可掬地趴在盘子边缘。果肉鲜艳，果皮精致，摆在一起煞是好看。池小池并未向061提及刚才和季作山的对话，他知道那位主神大人手眼通天，上次自己故意在这个空间里出言威胁他，也是想要试他一试，暗示他自己握有把柄，随时可以向他主神系统的监察机构检举他。而主神反手就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末世世界，可以说是非常礼尚往来了。这也给了池小池一个异常的讯号，主神并不很畏惧监察机构。他想这背后一定有很批歪的交易，不过他可不会把这种事再摊到明面上来讲，引起主神的忌惮。池小池向来知道如何岔开话题，尤其擅长逼逼和瞎逼逼，于是他幽怨道： 六公公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。 今天我拿到的是宦官剧本吗？ 他叹了一口气配合道： 嗯， 是，皇上，我错了。 池小池很是昏君道：“ 大胆，竟敢在朕的面前你啊我的！来人，给我拖出去再阉一次。” 061有种带领其他宦官造反，然后把年少昏庸的皇帝绑起来，天天欺负到哭的冲动。池小池闹够了，就乖乖抱着盘子，拿左手取了小叉子，扎了果肉吃。他吃东西的样子还挺文雅的，闭着嘴巴咀嚼，鼓鼓的腮帮子一动不动。061也不说话，只静静看着他，心里满满的。池小池吃了两块，就放下签子，随口问道：“ 对了，做完我这单，你还有多少次任务啊？” 061倒是想把自己的交易对池小池和盘托出，但是这问题涉及保密条例的核心，他就算想据实以答也做不到。他只能笑道：“ 你忘了？”“ 没忘啊，问问。”“ 你是我第十一个宿主，完成你的任务后，我还有90次任务。再多吃一点，橙子氧化了就不好吃了。” 池小池没再多问，吃了几块觉得有些困了，便钻回了被子。061正打算帮他把被子拉好时，池小池自己主动伸手把被子掖得仔仔细细。061面色微微一变，池小池右手无名指上的那枚戒指竟被他转套在了小指上。他低下头，强忍住内心翻涌着的心绪，把灯拉了，温声道：“ 晚安。” 就在不发一言。池小池知道061看到了，可那又怎么样了？他不能给061回应，尽管有的时候他也会期待奇迹的发生，譬如六老师等待的那个人便是自己之类的奇迹。但他在感情上的好运在14岁那年便终止了，他不该奢求奇迹。至于戒指，还是戴着吧，或许哪一天小季又有什么新的发现，还能够联络上自己。此时此刻，数据屏上显示着关于池小池的信息：宿主代号1198号，宿主姓名池小池，世界难度等级评定 S 级，世界完成度100，宿主状态评定，各项技能良好稳定，可以随时传送，所得商值总额1599，商值平均值5230。本来主神对这个远超往期的数值很满意，然而在注意到平均值时，心还是冷了冷。不过他还是很快打起了精神，开口问自己的专属 AI： 漏洞修补了吗？ 是的，已经修补。 什么情况？ 目前只知道是强制入侵，目的不明。 061的动向？ 应该不是他，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交换空间内给1198号宿主播橙子。 并不想听得这么详细，谢谢。 上次主神因为工作没有关注池小池执行任务的进程，但在他看来自己的战术是奏效的，一旦限制了061，池小池的助力变少了，看来他会因为依赖系统而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下个世界只需要如法炮制就是了。思及此，主神暗暗冷笑片刻，再问 AI： 监察机构快要下来巡查了，准备的怎么样？ 已准备就绪。 这回还是 R99 来？ 应该没有错，向来就是他负责您的系统的。 这就好。